行，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微微，精力充沛的斜杠青年，从事过人力资源、模特、造型师、专栏撰稿人、编辑、瑜伽教练和营养师等多种职业。因为曾受抑郁症困扰，而进行有关运动营养、身心平衡、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的前沿探索，创办自己的健康生活美学实验室以及巧克力品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微微。微微很时尚，安静的外表掩藏住内在的活力四射，她的裙子和头巾都是黑白相间的斜道图案，相当符合她斜杠青年的人设。微微，我看到你的样子，我很难想象你玩过很多极限运动，因为看起来其实瘦瘦的，很文弱的样子哈。 但我还是很有肌肉的，而且核心肌肉比较好。其实我小的时候比较像男孩子，就是很喜欢那个有一些危险性的一些运动。小的时候就开始玩滑板，然后玩那个单排的滑轮，然后玩那个，就是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小轮车，但是就类似小轮车的那种小型那种自行车，然后玩一些花样，比如单个轮子粘地的那种。 反正跟一般的小姑娘不一样呗， 会稍微有一点，因为比较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然后喜欢那个爬树，上房， 就是喜欢比较刺激的运动。 对对，就是你去那个达到一个你感觉你可能很难达到目标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过程对你来说特别有吸引力。但你一旦学会的时候，你可能又放弃了学另外一样东西了。就我现在一边锁骨，其实还是因为小的时候爬树，然后从树上掉下来，然后摔断了之后，因为那时候太小，没有办法打钢钉，所以这件一边锁骨是弯的。 就淘气到这份上了已经。 对对对。 你大学学的心理系，为什么选这样的专业？ 其实当时有两个方向吧，一个是想就是专业学一门语言，然后当时我班主任因为是英语老师，所以他就是希望可以上外。当时因为我当了几年的生物课代表，然后我对这个生命体特别有兴趣，然后因为生命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其实是你的整个你的脑部，所以其实对脑科学也特别有兴趣，但是又有点害怕学医，所以后来就很想去学心理学，因为觉得跟脑科学的那个比较接近，就各种机缘巧合，后来就还是上了心理系。 你会很喜欢吗？ 跟我之前想象不太一样啊，因为我看过很多关于心理学的研究，一个是一方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哲学体系下的一个诞生的一个学科，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医学，但是进入到了这个心理学系之后呢，前两年其实你都在学统计学，不同的数学，不同的各种方式， 觉得好枯燥。 对对，觉得特别枯燥。 是因为这些事儿把你学抑郁了吗？ 也不是，我觉得还是 20岁左右好像有一段状态不太好。 对对， 那掐指算来应该就是大二大三的样子。 其实是大二的时候。大二的时候因为就很多的事情嘛，一个是当时在学校也是摔伤，然后 又干什么了？你又爬树了吗？ 没有，那个时候已经不爬树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事故，然后摔伤之后呢，再加上那个 医院有误诊，所以就是本来就是一个骨折的事情，但是因为那个石膏那个打得不合理，就这骨折的事情拖了我大概一年左右才完全康复，所以等于是你没有办法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情况，然后再加上学校反正有一些制度吧，就是你可能这个摔伤你又不能影响考试，所以你又得被迫在摔伤的状况下你还是要需要那个保持这个学业，还要用你不能够写字的只手去参加考试，反正种种这种情况。那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就是等于是家里我最亲的人，我爷爷那个时候又病逝，所以就很多的事情导致的吧，我觉得。但是因为本身抑郁症这件事情呢，又不是说因为有些直接的原因，我觉得它还是因为你本身你的这个体内本身也带着这个 基因， 嗯，然后你本身有这个激素不平衡的一些问题，可能一直都会有。 对，可是当时没有认识这么清楚啊。 当时其实我认识还挺清楚， 是 吗？因为毕竟学这个学科，而且虽然前两年可能都是学的比较基础的东西，但是我还是喜欢看，还是说我认为的心理学，我觉得我应该去理解它的这个哲学层面，应该理解它的这个生物指标层面。其实我当时是先看了很多，可能当你大三和大四去看的这些书，比如像病理学方面的书，比如像哲学方面的这些书，就会可能就先提前看了，然后我也自己去做一些问卷，去做那个量表，去做那个抑郁症量表，然后我也去学校的这个咨询室也去做这两遍，我还是那个主动就医的。 就是说多亏学了心理，对自己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然后能够比较坦然的接受这件事情， 对， 然后有帮助他能够很好的康复过来。 怎么说呢，你说我觉得康复还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因为就是它毕竟还是一种器质型的一些病变，它还是一个病，还是一个疾病。 当时是什么感觉啊？ 你会感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而且抑郁症其实是有那个昼中夜轻的一个表现，就是你早上可能刚刚起床的时候，那个是你最差的状况，你肯定莫名其妙早上起来就先哭一通，然后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自残的行为，比如说那个我当时正好是那个有一次好像是把脚给摔伤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不舒服，然后我会在那个伤口的地方我又撞了一下门，就是让它变得更厉害，就这些行为都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就是你会有那个对自己有那种强烈的不满，然后对自己有那种怎么说呢，你要把自己再伤害一个程度，你才可能你感觉稍微有点平静的那个状态 啊。即便是你自己学心理学，你知道相关的知识也是没法控制的，是吗？ 没有办法控制，我觉得当时的整个人的那个状态是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为什么你还是需要用药，还是需要借助一些这个医学的手段，我觉得就是这样，而且需要必须得有人陪伴。 那这个状况持续了多久？ 是这样，因为它会有这种昼中夜轻的这种表现嘛，所以就是可能早上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到了下午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你又没有什么这种症状反应的时候，你就开始反思自己了，而这个时候你比较有理智的时候，你就开始找各种方法可能是帮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可能最严重的状况可能持续了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吧，但是我还是可能每一天可能这个情况都在反复，但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找就如何去能够帮助自己的方法。我其实没有用药，我还是想找一个就是能够算是那种自然治愈的方式吧，所以又在你比较清醒的时候你又去查很多的资料，但那时候还不属于那个互联网特别发达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也借助学校的这个图书馆嘛，因为学校图书馆毕竟有很多的不对外的一些藏书，然后很多的这种治愈的案例，所以从那时候接触了比较多的这种非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而且是那个治愈效果比较好的，比如就是运动疗法啊，也有一些人是用一些比较灵修的方式，那我自己还是觉得，比较容易自己上手的可能还是运动疗法。我确实觉得可能运动之后你的人的这个快感，而且对你的这个直接的这个激素水平的改善是立竿见影的。 所以你后来的心理学研究方向实际上是首先为治自己而来的。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问题，就是对自己有特别多的不满，然后就是已经导致没有办法正常的学习了。当时我有一个，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德国，他德国上学，他辍学了，他辍学原因其实就是他是抑郁症，他说他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办法在德国生活了。但只不过当时他在德国，他想约一个医生去看病，可能要给他约到一个月之后或两个月之后，他感觉他已经等不了了，他觉得他随时有可能自杀了。在他那时候就回国了， 那时候正好赶上我是要上大四的时候，后来我就想说我那个毕业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个非抑郁抗抑郁的一个非传统治疗的研究了。 嗯， 当然以我自己为一个样本，以他为一个样本。后来之后我还找到了一个等于是他的朋友，也有类似的情况，等于是大概以三个样本为一个毕业设计的一个样本采集。 毕业以后就朝着这条路接着走下去了， 也可以说是吧，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才接触到一些运动的疗法、啊 嗯、 然后因为看到一个是跑步长跑，还有一个是瑜伽。 嗯， 当然说瑜伽也不能说算是完全的运动疗法的层面，因为它也包括很多灵修的层面。那时候感觉你对瑜伽是有那个，你觉得它有特别强烈的神秘感，因为它还背负着很多这种宗教的色彩。 嗯， 我当时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练瑜伽了，因为也是为了自己那个自愈的一个方式、 嗯， 然后那个时候 你那会儿是不是尝试了各种方法 啊？尝试各种方法，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比如看到这个个案研究，就是有一个人他尝试每天在他最不舒服，在他早上去跑步，然后对他的这个抑郁症这种昼中夜轻的这种症状表现是有特别好的一个控制效果的。那我看到这个研究的方式之后，我就可能坚持每天早上去跑10公里，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哦，那是不容易哈，能坚持下来， 强制自己每一天必须的，就是这是你一天必须要干的事情。然后就早上那个时候，就是你觉得你开始能够战胜自己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你觉得你的病应该能好了。 微微，精力充沛的斜杠青年，从事过人力资源、模特、造型师、专栏撰稿人、编辑、瑜伽教练和营养师等多种职业，因为曾受抑郁症困扰。而进行有关运动营养、身心平衡、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的前沿探索，创办自己的健康生活美学实验室以及巧克力品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微微。那 后来去别的地方又去游学来的， 其实我 是为什么，也是为了尝试更多的方式。 应该是大学的期间虽然练瑜伽，但是就是你也是跟着课去上一上、嗯、但是跟你看的这些病案研究的时候，那些他的所叙述他的一些要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就让我感觉我希望可能能够学的比较系统一点嘛，因为这可能跟我学一个新知识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方法有关系。 嗯， 就我是比较喜欢先掌握这门学科的一个大体的结构之后，然后看很多的他的这些案例再去深入的学习，然后所以我不想那个一知半解的去学，所以我就是报了一个 training。 嗯， 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练瑜伽的地方除了是健身中心之外，然后我又找到了一个两个美国女孩开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家庭的 yoga studio。 嗯，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信息，他们也会带很多的国外的杂志过来，在那个阶段可能促使我这个英文学的还算不错，就是可以跟他们完全的英文交流，包括看英文杂志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们就比较鼓励我说要不然你就出去学习。 嗯， 然后那时候去了加拿大一个月。 嗯，那你那会儿已经定了你的职业方向了吗？大学也毕业了，对呀、 啊， 总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啊。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教瑜伽了，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教课。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固定收入了吧。 那大学毕业以后呢？没考虑要做一份正式的工作？ 大学毕业之后，其实也在公司做过这种像是人力资源方向的这种工作。 嗯， 觉得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继续。 所以 因为心理学的毕业生如果是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基本上除了当老师之外就是人力资源方向， 因为到那个咨询师还 怎么说，当时我没有想往上去学咨询师了，因为有了这个在大二的这个经历。 嗯， 然后包括大三整个一年其实都是在学这个变态心理学。我虽然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但我也彻底的分析自己，我觉得我的这个人格特质是挺不适合当心理咨询师的。 嗯， 也想当心理咨询师的话，首先你不能够共情， 对， 你要是共情的话，你的整个职业生涯会被毁掉的。 嗯， 然后你自己的人生也会被毁掉。但我觉得 你就太容易共情了， 没有办法。而且就是 太敏感， 对他所有可能对患者所有的症状，我可能在身上都能够找到这种各种各样的影子。 那所以呢，你给自己定的职业方向是什么？就是跟身体疗愈有关的吗？ 对。就可能还想给他开发更多吧。其实因为我参加完瑜伽这个培训之后，我会想，我不觉得它是能够完全解决身体任何问题的。我是觉得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宗教的背景。当你是不能够认同这项宗教背景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深入的去学习它。 比如像我就是一个例子。 嗯， 我到后来我都觉得我很难去教瑜伽的原因，一个是我也不能够认同他所有的这个宗教的背景，然后包括他的很多的动作的设计，我觉得也是有特别多的问题的。 嗯， 我会觉得你在练瑜伽的时候，你会有挺多高危的一些动作的。 嗯， 我觉得是成人的身体不应该练习的一些动作。 嗯， 所以基于在这一点上，后来又开始去学关于一些人体运动科学的一些方面的事情。 嗯，其实是基于质疑。 对，基于质疑。 那你去学的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跟你的职业有多大相关性？因为你毕竟不是个学生了，以学习为主。你毕业了以后，你需要在社会上立足，对吧？你需要养活自己，然后发展。那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对，我后来不是也一直在有教课嘛？ 嗯， 虽然我也在教瑜伽课，但是可能我的课程跟其他人的课程会有挺多的区别，就是我可能还是建立在就是帮助你去认识你自己的身体。 嗯， 就我教你的东西不是说教你这个动作，而是教你去如何通过这个动作去了解你的身体。 嗯，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当时教的课程还是有很多的。 你当时有一点超前，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这种东西。 是的， 他们去练瑜伽是为了减肥，摆一个什么造型，更多的是那种东西。 对，所以我可能觉得我有这个特殊性之后，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市场的。 所以养活自己没问题。 对， 然后就可以学自己想学的东西。 对，所以会有很多人可能是下来就会非常那个主动跟我约一些 private 课。 嗯， 其实包括到现在的话，其实我去教课的话，可能还是这种一对一的课比较多。 嗯， 就是我不是说不能教团体课，只是说我觉得在团体课上，你只是可能单纯的消耗点了一点热量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讲，可能很多人已经不是这个诉求。医学发展到现在的话，大家还是觉得适合自己是最好的。嗯， 对，后来我看你又学了很多东西哈，包括运动健康方面的，又包括什么普拉提啊，包括很专业的，比如说孕产妇的身体调养啊，等等等等啊，营养啊，这些都是你一步一步按计划来的吗？是为了自己以后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事业方向？我要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室？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有一个计划，我的公司里头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是这样。其实我可能在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可能开一个 yoga studio，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能量可能还不足以去支撑这样一个 studio。 嗯， 我觉得包括自己的这个知识的储备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些能力啊，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可以就 handle 了这件事情的。然后后来慢慢通过深入的学习，你开始对瑜伽这件事情有了一些质疑了，然后你觉得对自己确实可能是没有这么多的知识，你还是需要在不断的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学习。因为你可能开这个 studio 的原因是你还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更好的认识自己，然后获得真正的健康。那这个健康不仅是身体层面的，你希望它也是心理层面的。因为我毕竟是通过自己的方法让自己从一个心理有这个异常的状况走出来了， 嗯， 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然后在社会上生活了，能够跟一般人有一个正常的交往了。所以我其实我希望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些经验能够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的。所以我一直自己也都有一个想法，可能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机构，但是我觉得 生命健康， 对，现在这个公司叫 V 加 H Living Art Lab， 其实 V 就是 Vitality，就是生命力， 嗯， 然后 H 就是 Health， 就是健康，所以是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美学的一个实验室。 哦，就是，你把它定义为一个实验室，而不是工作室。 定义为实验室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目前的这一路还都是挺有实验性的。就我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权威或者怎样，我觉得我只是说站在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发展方向的这样一个立场上在进行的不断的研究， 嗯， 然后在不断的实践，在不断的革新和完善。 嗯， 嗯，那像你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日常给大家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 嗯哼， 我们来理解一下它的实验性是什么呢？ 是这样，就是比如像我之前，比如说参加完 yoga 的一个 training 之后，我可能就开始对这个东西质疑，之后我就开始研究身体上的一些科学。 嗯， 然后当你研究完身体科学之后，你需要把这些东西能够一个整合。然后那个时候我去参加普拉提的培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普拉提这项训练它是有这样一个代表的，它是一个身体的艺术和科学的一个 集合，然后我参加的，我去上的那个 institution 它也叫 Body Art and Science， 嗯， 大概是现在全美或者是在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机构之一， 嗯， 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体系确实有具备它的科学性，而且他们是跟医学有相当多的联系，他们的工作也是跟很多物理治疗师一起工作，可能是对这种有损伤的和对身体有异常表现的人来讲，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康复的方式，但其实我学完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的局限性，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只是说我是觉得他利用起来的时候不是随时随地的，就你可能还是 他对环境有要求是吗？ 对，他对环境确实是有要求的，就比如他需要一些特殊的设备， 嗯， 然后你需要是有这样的一个 studio， 你需要是有这样的一个 certification 的人去帮助你，我还是希望可能能够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一般人能够比较能够上手去能够学到的一个方式，就所以我不想把说我教的东西就局限于是我就教你 yoga， 我就教你 pilates， 我就教你跑步，其实我希望的是可以开发你的身体的功能，能够开发你的自愈能力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的生活，我们做这个实验室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希望你是先从你的生活为入手点，你要先去观察你的生活，然后你先去享受你的生活，然后慢慢的去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方式，能够长久的坚持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嗯，听起来这样的一种试验放在自己身上是比较好完成的， 嗯， 因为你自己能够把控自己的时间和状态，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老师，你给你的学员要尝试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因为首先理念上的东西可能要说很久你就解释不清楚，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件事情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具体的，是要靠他自己去体会的，我就很好奇，那你教学生让他们尝试这种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经过呢？ 其实基本上来找我的学生呢有几种啊，那当然第一种特别明显的是减肥，所以减肥这件事情呢，就是其实特别简单，我每次都跟他在做一个数学题，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摄取和支出， 对 对，但是支出呢有很多的方式，你练是一个支出，还有就是你把你的身体架构好，这是一个支出，你把你的身体架构好比你练其实更重要，这个是你的大体，你练得再辛苦，你一天你能够在练上面能够消耗500卡的热量了不得了，但你如果你的身体架构好的话，你每天有1000多卡就出去了，所以基本上其实我给他讲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就明白了要先架构好他的身体是第一位的，所以给他选择的一些方式，一个是就是说你在这边你不需要跟我一周练五天，你从经济上来讲其实这个是非常贵的，我需要你可能一周只跟我练一次，这一次是我给你不断的去提高了一次，那我可能是在需要在这一次帮助你去让你去学一些身体的动作，那学这些身体动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平时有更好的体态，让你平时能够用到你身体中应该能够用到的肌肉，在日常中能够用到的肌肉，你的身体排列好，你的姿态排列好了，你的肌肉变得紧实了，你自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代谢率，你必然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 我听起来就是你会帮他们去调整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 对， 给他们设计一个适合他们更健康的方式的一个作息啊、饮食啊，包括你日常的身体的相处方式啊， 对， 你比如说你怎么走路啊，怎么待着啊， 对，主要 这些 是一个身体的相处方式。其实我给他们的训练都非常的简单，绝对不会说像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 HIIT 啊，什么这种练到累死你的那种感觉。训练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立竿见影。他如果是按这个方式练习完的话，比如这一小时完了以后，他的身体感受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让他要记住这一小时之后的这个感受，让他平时能够保持这个感受。那保持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身体的小动作，当然他每天可能要跟我有一个汇报，还包括他每天吃什么要跟我有个汇报 啊。 那吃什么其实我也不是说给他制定的那么死那么苛刻，不是说让你啊什么无油无盐，那个也都是不科学的，我基本上给他制定的是他能够坚持的一种饮食方式，但是我要求他起码要自己学会做饭，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且做饭这件事情是你享受生活和观察生活之美的一个途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我带过的学生我觉得现在的状态都是很好。 听到这里，我想各位对于薇薇所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我要跟你说，她下一步又坐上了巧克力，你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有些难以理解呢？那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像她这样的斜杠青年又是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呢？

生命更长久。